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哎，这屋子里好像也没人呢， 进去看看。 林叔跟沈仁杰两个在房子里搜索半天，终于在客厅地毯下面找到一个四方形的铁盖子。 哎，这铁盖子上有把手，下面应该另有玄机啊。 哎，先别动，把地毯重新铺好，咱们先出去。 啊，你不去看看吗？ 不能打草惊蛇，先出去吧。 哦，好。 两人从后院爬出来，明明四下无人，沈仁杰还是禁不住左右张望，一边暗叹自己堂堂一个狐假虎威、吃香喝辣、收保护费的巡捕，竟干起窃贼勾当。林叔找了个角落，示意沈仁杰暂且隐蔽。 你也觉得不能打草惊蛇吧？哎，这样，我们现在先回巡捕房，召集人手，天亮了把这里围起来，把里面的人一锅端，不就省事儿了吗？ 不行。 你还想下去找他们呀？ 为何要去找他们？等他们上来不行吗？你现在把那俩人抓起来，顶多救出孙氏，可未必能挖出他们背后的秘密。孙氏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性命危险，这几天且先盯着他们吧，说不定能顺藤摸瓜，把他们背后的人也给断了。 这里的确是够隐蔽，在角落前面有草丛，但他们蹲在这里，天气渐渐炎热，他们该不会是要喂几晚上的蚊子吧？沈仁杰苦着脸心说，每回摊上姓林的自己就要倒霉，以后说什么都不能跟他一道了，任凭岳定堂开出什么价码，自己都不能意志不坚了。正在自怨自艾，就感觉林叔捅了自己胳膊一下。 看前面。 沈仁杰忙循声望去，他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影从孙家小洋房出来，是宋姐和陆祖德。沈仁杰非但没有兴奋，反倒感到一阵悲凉油然涌上心头。果不其然，林叔低声对他说道，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今晚就会有发现，走，跟上去。 这哪门子运气，你们什么时候出来不好，偏挑这个时候。 沈仁杰在内心疯狂吐槽，但没等他想好临阵脱逃的借口，林叔已经起身跟在那两人后面，他不得不流泪跟在林叔的后面。江河在上海有好几处房子，像他这样的身份，狡兔三窟也罢，为了彰显身份也罢，总不可能在一处地方待着的。虽说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但恨他的人也不少。岳定堂自然不知道他今晚在哪里下榻，但他自然有办法可以联系到江河。岳家的人脉不是摆着好看的，通过中间人联系，很快就接到江河的来电，约他今晚在理查饭店三楼的一个房间见面。这是一间闻名遐迩的饭店，不少名人来华访问曾在此下榻，周末也会有各种舞会茶会，名媛绅士齐聚一堂。岳定堂以前来过一回，觉得这样的聚会很没意思，就再也没来过。他没耽误片刻时间，很快就来到江河跟他约好的305号房间外头。刚敲一下门，门就从里头打开了。江河亲自来开门，房间里也只有江河一个人。 江先生，冒昧打扰了。 找我这样急是有事儿？我可是为此推掉了一个约会的。 那我就不绕弯子，直接说了。听说你收了个干儿子，名叫陆祖德。 是有这么个人。 还请江先生指点迷津。 指点了我有什么好处？来一根。 他拿出烟盒，点起一根烟，也给岳定堂递了一根，淡然闲适，如与多年老友相聚。他不急，岳定堂却不能不急，因为林叔。岳定堂接过烟却没有点。 对江先生而言，这件事本身就是好处了。 我不明白，此言何意？ 如果你不希望解决事情，就不会特地让张姐去告诉林叔，你跟陆祖德有关系。 我让他知道这件事，只是想让他投鼠忌器，别再追查下去。 江先生认识林叔，也知道他是个不得真相誓不罢休的性子。这个答案，我不太相信。 好吧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其实不认识那个陆祖德，收他当干儿子，原本也不是我的主意。 三更半夜，路面上没几个人，陆祖德跟宋杰眼看没人，走的也就慢了起来。不过他们沿街走到尽头之后，右拐进入小巷，行迹就开始诡谲起来，不走大路，专往暗巷里钻，七弯八绕，有时候走了一圈又绕回原地，特地停下来等，想瞧瞧后面有没有人跟踪自己。起初沈仁杰不察，见他们身形拐弯消失，还真准备追上去，却被林叔及时摁在墙边。果然不一会儿，那两人又出现在原处，他这才出了一身冷汗，不敢再迷迷瞪瞪，只专心跟着林叔。如此半个小时之后，他远远看见两人进了一家歌舞厅，一般九点之后实施宵禁，任何人不得在街上逗留，可也是有例外的，譬如眼前这间，明显是背后有人脉被特许经营，外面还停靠着不少小汽车。宋姐和陆祖德二人并非真的女佣和从乡下来的小少爷，这地方竟像不是头一回来了，也无需打量招牌就直接推门进去。林叔知道他们认得自己，不敢贸贸然上前，等了好一会儿才带着沈仁杰往前走。门口没有适应生，进门不久就看见正中一个舞池，周围摆了桌椅，人倒是没多少，稀稀拉拉，有些在跳舞，有些就坐着低声说话，看上去与一个正常的舞厅无异。来这种地方，林叔是驾轻就熟了，挥挥手就招来适应生。 先生，想喝点什么？ 给我喝前面那桌一样的酒。 好的。 还有，今天跟我相熟的舞女好像没上班，你再帮我推荐两位，这是给你的小费。 谢谢先生，我马上挑两个最漂亮的来陪你，酒一会儿就到，您稍等啊。 好，去吧。 哎，你说这里会不会是他们一处联络点？要是咱们对不上露馅了怎么办？ 前面那桌的客人我认识，是柳七公子，他平素好逸恶劳，热爱享受，号称逛遍全上海滩每一家舞场，跟每一个舞女跳过，风流倜傥，无出其右，家里恨其不争，正准备送他出国留学，按理说他不太可能掺和进这种事儿里，所以这里还是有正常客人的。 言下之意，像柳七公子这种肤浅的人是不太可能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，他没那个脑子。两人看似闲聊，林叔也分出眼睛四下观察，没瞧见陆祖德和宋姐的踪影，否则很容易从身形上辨认。他打算找个机会问问，这机会很快就来了。 先生，这是您要的酒，这两位是我们这儿当红的姑娘。 嗨，两位先生晚上好，我是娜娜。 我是琳琳，两位先生怎么称呼啊？ 我姓岳，我朋友姓沈，来，过来坐。 娜娜、琳琳，这样的名字在上海滩舞场里遍地皆是，林叔也不会认为那是他们的真名，大家萍水相逢，逢场作戏，不过如此。娜娜是今年老手了，琳琳却稍显稚嫩，应该是刚来没多久，手脚笨拙，还差点把酒洒在林叔身上。林叔假意恼怒，娜娜连忙圆场，亲自带林叔下场跳舞。舞跳到第二支，彼此东拉西扯，也都有些熟人。林叔的皮相让娜娜有些芳心缭乱，不知不觉话题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 什么？ 不瞒你说，我是头一回来这儿。 岳先生又不住在附近，怎么会知道此处的？ 自然是有人告诉我的呀。他还与我说，这里会有天大的惊喜等着我。可我喝了半天的酒，除了你之外，也没什么称得上惊喜。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门路。 那你觉得三爷够不够分量？ 你认识三爷？ 我这种小人物哪能认识三爷？是认识三爷手下的人，人家跟我说的。 他叫什么？ 他跟我说别人都喊他阿康。 我没听过这名字，他可能是湖州骗你的。 管他的，我跟他也就是酒友，可他说的地方是真的，你也是真的，那就不虚此行了。 你是不是总这样哄女孩子开心啊？ 你是我头一个这么说的女孩子。 我给你指条明路吧。 好啊。 看见你们坐在前面那桌没有？ 柳七公子。 你认识他？那就好办了，等会找个机会跟柳七公子聊一聊嘛，你就可以跟着他去开开眼界了。 他认识三爷？ 他也是第一次来，不过他是正经有人介绍的，不像你这小骗子。 我不是小骗子，怎么说也算个大骗子了。 林叔从兜里掏出一支崭新未开封的口红塞到他手里。 你竟然还随身带着口红，这可是最新款呀，你这是准备给哪个女孩子的？ 我本来给姐姐准备的生日礼物，可见了你就觉得你更配她。 谢谢你叶公子，我很喜欢。 一舞即罢，林叔准备去找柳七公子，娜娜拉住他。 你去见见世面也就罢了，可别上瘾入戏，那地方本不是你该去的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更有兴趣了。放心吧，我晓得。 他回去端了杯酒，又去找柳七公子搭讪。柳七公子听林叔自称姓岳名知了，又是一副自来熟的样子，原本一脸茫然不耐烦，但听说对方是岳家远亲，倒也给了几分面子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